恨透你，不如意，不如归去。不想你，不再爱你，不如意，不如归去。你的眼泪挽回不了我的心，我看透你虚情假意，不再相信不再叹息，从此我两个分东西。你把我情恨透。